叫 宝。负心人可用自觉的小牙关，得保佑这次去的是你妹妹，把真情暂且暖一把。 姐姐要往哪里去呀？啊， 妃妃，爸，我要去保你。 一生平等，一暖。 Thank you. 为何不去自救呢？ 啊，他的身价不了因素嘞。 啊，原来是此。病妹妹，你给他这个东西做什么呀？你的后面这些说套的。 谁怨谁分莫贪取，老祖宗独自为你扛。 王爷，母爷， 愿你娘享尽子弟当恩。 哪完了是吗？ 宝玉。 Thank you. 林妹妹， 林妈妈， 来之地。 梨花香，曾记得以后远上了闭门啊，刚你是什么爱心也不免，妹妹呀，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儿天，我为你是谁的梦里长相念，好容易盼到红浪花作影， 宝二爷，天夜了，这里无边多凉，你快回去吧。 子娟，我知道，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个叫死鬼。 这些话我都已经听惯了，神已死了。 是人我鬼火三更去，你那边是东方沉暖一天雪，只听他横声呼 妹妹的花烛情。 Thank you.